哥俩那个自然下你见也那见不上个人，哥哥我在哥哥俩呀傻呀妹子你在哪个看中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白白上，看中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白白 悄悄。 怪梦。 心还紧，我还住，爱里又有满不行，我又黑，我寻大娘把彩票，哎呦疼死奴家了，哎呦疼死奴家了，哎呦， 叫声 上个谜， 啊！ 心。